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恶少遇蛇精，遭殃得怪病，浑身痒不停是怪招，才平定。各位看官，咱们今天要说一件惩奸除恶的怪事。这怪是因为这惩恶扬善的办法实在有些刁钻，一般人呢想不到也做不出来，说起来可是大快人心啊。这件事发生在咱们的故都东京汴梁城，我呢是听一个逃难来的汴梁一人讲的。当年的汴梁城内啊，有这么一个人，姓徐名焕，是朝中退下的大员。为官之时搜刮了不少的民脂民膏，其子徐豹仰仗着势力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也只是怒不敢言。但说这一天，徐豹和几个家丁又到街上闲逛，忽见不远处有一个戏班正在表演。那徐豹平时最乐于看戏，并非冲着戏，而是要看一看那年轻的戏子，有点姿色的就抢回家中。但说呢，徐豹拨开人群往里一瞧，有点失望，原来哎是个老者正在那里舞刀。徐豹刚要离开，忽听得那老者大喊一声： 阿娇啊，出来吧，该你了。 弟，我来了。 哎呦呵、啊，你们几个看着点啊！ 哎，知道了，哈哈，这是不错的小姑娘，你长得好看 啊！丫头的，哎，金头围， 刚 辛苦大大了 呀！丫头，二叔， 瞧好了，您就啊， 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徐少爷到了，端去。 哦，这这这，又来了，咱躲一点，躲一点啊！门前 是，就是这徐豹，这就徐豹躲开了。干嘛呢，老头？这待着去，有你说话的份吗？ 那个几位爷，你瞧，我们这个， 我没跟你说话。嘿，姑娘今年 爹 多大了？ 爹， 丫头， 我看他们，爹，我看他们不像坏人。 你傻吧？ 那尤其是那公子，你看， 你看看，你姑娘可比你有眼光。你看看你这姑娘长得，哎，呵，哎，这模样，这长相， 哎呀，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皮肤，那个脸儿。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尤其是你看看，腰间戴的这一圈白花，嘿，就跟嵌在肉皮儿里似的，上边还有这花斑。你看，太阳光一照，这腰带子，嘿，好看，好看，好看。哎，姑娘说的对呀，本少爷我不是坏人啊。我看你们父女俩卖艺可怜，跟我去啊，跟我回家，保你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吃香的喝辣的。小娘子， 还有这张好事啊？ 怎么样啊？ 哎呦，哎，可是你怎么把我带到你的府上呢？ 哎呦，小娘子，你说是骑马是坐轿，任你挑啊！你是江湖儿女，平常骑马也骑惯了。你要说是想坐轿子，哎，咱这花红小轿当时就来。你要是听话呀，嘿嘿嘿，本少爷我抱着你回家。 哎呀，这可是你说的，我还真想让你啊！ 干嘛？什么干嘛？什么毛病？不是你那个收一下，稍微的这个矜持一点好不好，大姑娘？ 抱着走。 哎呀喂，您不要老来这个泼辣蛋的范儿好不好啊？ 好嘞。 您是大姑娘。 呦呦呦呦。 哎呦，来，姑娘起来，姑娘，怎么回事？这手怎么这么痒痒啊？ 一个大男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不是没力气，我这刚才一抱你这腰，我这哎呦， 会去 手，这手哎呀，不行不行，哎呀我痒痒痒，哎呀不行不行，这跟就跟这怎么 你们几个别看着呀、啊、 怎么了，你 看着呀，哎呀 这什么情况，这是 痒痒死我了，哎呀痒痒，连痒带疼啊，哎呀就跟有人挠我似的。 家丁们不知发生何事，只好丢下阿娇妇女，抬起徐豹回府，向他父亲徐焕禀报。徐焕看到徐豹的样子是大惊失色，找来家丁这么一打听，料到儿子可能是中了江湖术士的邪门法术，即命人去找。可是呢，阿娇妇女早已经不见了踪迹。此时徐焕气急败坏，命人给儿子搔痒，可根本是无济于事。徐豹已把身子挠得血迹斑斑，真是惨不忍睹。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不知何故在徐豹的皮肤上竟然隐隐地出现一些青绿色的花斑，周围向外渗着血水。徐豹料到不妙，赶紧找到本地有名的郎中，可郎中也没见过这种怪病啊，连连的摇头。徐焕是既气又恨，如坐针毡。这时节一个家丁建议，不如贴出告示要遍访高人。徐焕觉得有理，一边命人张贴告示，一边让人把徐豹捆绑起来，否则他非得把自己挠烂不可。告示贴出的第七天，便有一个年轻人把告示揭了下来，来到徐府。徐焕如见到救星一般，把人让进屋内，仔细询问方知，这年轻人姓丁名秋，专善疑难杂志。徐焕把儿子的前后遭遇详说了一遍，丁秋大惊道：“ 当然，如果小人所料不错，少爷可能遇到了花妖蛇精了。 花妖蛇精 啊？ 什么叫花妖蛇精啊？ 花妖蛇精就是，其实就是蛇 啊。 哎，蛇要成了精了，不就害人了吗？ 嗯。” 碰上他身上的奇毒啊，就会浑身奇痒，痛苦难忍，身上长鳞片，没法抓呢，最后痛痒而死。 啊，那神医啊，你去别耽误了，赶紧给我儿子抓紧施救吧。 啊，哎呀，痒痒死我了，哎呀，哎，痒痒死我了，你快点救救我呀，大夫。 哎呀，我瞅瞅，先别着急啊！哎呀， 身上都绿了，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哎呀，行了行，我看看。哎呀，怎么全是绿色鳞片？哎呀，哎呀，果然是被花妖蛇精所害。 不是，那怎么医治啊，大夫？ 方法倒是有，就怕大人您不肯呐、 啊。这什么话呢？这千金都可治啊！我儿子病要紧呐、啊。 得给少爷重换一张狗皮 啊。 换上的狗皮嘛，必须是大人您的肉喂大的呀。 不，你我你这哪里是这我你这要命啊，我他得换狗皮，那狗还得是吃我肉长大的。 对， 我是他不是现在找狗来不及呀、啊、不，这不行不行，你想想别的办法，现在别的办法。 如果不换狗皮嘛，哎，也有办法 哦， 让少爷自行蜕皮。 我有一个，怎么蜕法？ 我有一个奇方啊，叫万边踏，能让少爷身上的蛇皮蜕下，解除痛苦。 那怎么踏法啊？ 所谓万边踏，就是让一万名百姓每人抽上一鞭子，直至把这皮肤抽烂脱落呀。 不是啊，我儿自幼娇生惯养，哪里受得了这等酷刑啊？你这没有更 好……那要这么说嘛，小人，我也没什么办法。 不是，哎、你别着急，别着急。 痒痒死我了！ 贾丁子， 哎， 去，把鞭子取来去。 哎，给您， 这来，给我用这鞭子。大少爷， 啊，快打呀！救命啊！ 这 打呀！ 这行吗？这个？难道你们要看着少爷死吗？ 哎，我少爷，得罪了啊！ 打！ 哎，不疼啊！ 哎呀，这哪行啊？这个老爷，这太轻了， 那重一点儿。 那。 你快打吧！ 老爷呢？我可打了！ 打！ 啪！ 再重点！ 啪！啊！喂！啪！ 不是那个，等会儿，那个停！这丁大神医，你看我们这都皮开肉绽，这人都晕过去，行不行啊？ 大人 啊， 刚才我说的话您好像没听明白。 怎么没听明白？我告诉你，这打要是白挨了，小子，我跟你过不去啊！ 这鞭子得是百姓打才有用啊！这么打，那不少爷就更疼了吗？ 那依着你那意思是， 赶紧找老百姓打呀！再不打，孔明性命堪忧啊！ 哎，这快点，下去找老百姓进来揍我儿子去！这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快的，徐府上下行动起来，家丁们抬着担架将恶少徐豹抬到大街之上。随后在丁秋的指挥之下，徐豹被脱掉外衣，吊到大街的一棵大树之上。那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哪里见过徐豹这般模样，都在一旁指指点点，可是谁都不敢上前，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徐焕在一旁看到自己看不起的草根百姓们在那儿议论纷纷，指指戳戳，气得刚要发作，哪听得神医丁秋一把他拦住。 大人 啊， 不可动怒，还要指望他们解救少爷呢。 不是，怎么着？那我还得求他们呢。 谁别管，咱别管他，别管他， 别管。 听说打他这就好了， 生不如死， 不能打，不能打，咱别管他，别管他。 大人，如果不在晌午前打完万鞭，恐怕神仙也难救啊。 不，那，哎，我徐焕跪倒在地，我求路人赏鞭，你可救救我的儿子吧，各位邻里乡亲呐、 啊哎！平时怎么欺负咱了？不管吧，大哥，咱不管， 不管， 活该，赶紧弄死就完了，不管。 这丁神医，你看我依然跪下，我也是老朽之年，这没有用，我该如何是好啊？ 哎呀，那只能用千金散尽之策了。 不，那是怎么办呢？您说。 就是您把所有金银都拿出来呀，花钱买鞭挞呀。 不是，我花钱买他们揍我儿子。 那你就儿子死。 那不是，哎呀，来人呐，带出我万贯的家资，向百姓们买打。 买打也不，这点钱就能买通了咱们了。 这不行，咱给钱。 这各位邻里乡亲，你们行情好吧？我这拿着金子银子随便拿就。 兄弟，别打！俺这事咱不能干的，可不是，咱这事咱不能打听。 哎呦，那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呀！看在徐焕爱子的份上，每人啊卖他三鞭子吧。 我先来吧。我来三鞭子的啊，您可想着给钱啊。 啪！啊！我来！ 谢谢大家，谢谢！ 我来十遍的， 谢谢！ 列位，就这样，片刻之功，徐豹已然被打的是血肉模糊。这件事过去一个月后呢，徐豹身上的伤疤开始脱落，露出了新鲜的皮肤，那钻心的痒痛也消失了。散尽千万的家资，徐焕无法在京城居住，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妻儿还乡。就在启程那一天，正好碰到街上有两人在演杂耍，那女孩徐豹认的正是阿娇。细腰之间的青绿色的花瓣还让她心有余悸，老者也被徐焕认了出来，正是丁秋。尽管他乔装改扮过，徐焕看着他们不仅打了一个寒战，哎呀，心下感叹，下一个经历蜕皮之痛的不知是哪一个呀。正所谓赃官恶霸太可恨，百姓无处泄公愤，自古江湖多义士，是花妖蛇精成恶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